穿上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下身后所有没有音乐，春天吧有好有好的事，都是传说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，同一首歌。 那过去的事情， 们坐在高高的驼队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。 我们 坐在驼队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

初次听到他的人会沉醉，会痴迷，会在幻境里看到自己的身影。再次听到他的人会激动，会感慨万千，会浮现出年轻时候的情景。接下来请听刘颖、宁玲、何志帆、陈曦所演唱的《宝贝》，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再见吧，妈妈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动荡的生活，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，我的宝贝，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啊，我的宝贝。 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